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5%，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22点。如果您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如果您在北京，通过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今夜思雨时。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域呢，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把您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来分享。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白露老师好。 思雨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书达理，人也很善良很温和的女人，怎么谈起恋爱来还是会发脾气呢？我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应对女人发脾气，而且我觉得一点很小的事情女人就能发脾气。我在想，这是女人生理构成的吗？还是女人在恋爱的时候不发点脾气好像就不行呢？我遇到好几个女朋友都是这样的。以前吧，女朋友发脾气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其实她也挺懂事的，怎么突然就发脾气了，而且那脸变得特别的快。第二天我还郁闷呢，她没什么呢，29岁。其实我觉得她人特别的好，而且我见到她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说她说话都特别的温柔，眼神里边透出来的也都是那种很温柔的样子。我本来就很喜欢温柔的女人，所以呢一看到她，即使是她某一些条件稍差一些，我也觉得她是我可以选择的女朋友。她家里边条件并不是很好，他自己一个人在北京，我自己呢家庭条件挺好的。我虽然是单亲家庭，就我和我妈，但是呢我有自己的房，我妈也有自己的房子。我这个人啊，就是想找一个脾气好的人，因为只要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一发脾气，我一下子就觉得两个人距离远了，回头人家再怎么解释，我也觉得发脾气的时候和平时的他就不像一个人。但是这个女生吧，我们才刚刚相处2个多月的时间，结果呢就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俩出去我不知道什么话没说对，她突然就对我发脾气了，撂下我就走了。第二天呢她又跟我说对不起，昨天心情不太好。可是我一下就觉得，那这恋爱还怎么谈啊？为什么先前挺好的，突然之间这女人就会发脾气呢？我不知道，我不能了解女人的心思，是男人不懂女人的心吗？想问问啊，你们节目中，你们能解释一下这女人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都爱发脾气吗？还莫名其妙，一点小事儿就发脾气。 首先我特别想告诉这位男士的是，如果你想找一个永远不会发脾气的人，基本上这辈子不太找得到哈。 嗯。 我们说脾气，其实我们心理学上讲它叫情绪，对吧？情绪实际上是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自然会产生的一种反应，比如说你有高兴，有生气，有难过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就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没有情绪的， 对 啊，只不过是你是选择表达还是不表达而已。那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好像女性似乎比男性更爱发脾气？其实这是因为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包括我们整个的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男孩子更多的被教育说你要压抑自己的情绪，不能表达。比如说小男孩摔了不能哭，对吧？要不然你就不是个男子汉了，打针不能哭等等。那对于女孩，可能我们更多的会鼓励她表达情绪，比如说如果你养个女儿，那她伤心的时候你会抱抱她，对吧？你会安慰她，就是这是我们家长经常在养育孩子的时候的一种固有模式。那这样的模式其实就决定了女性比男性是更容易去表达出自己情感的这种情绪的。那并不是说男性没有，而是很多男性其实他被这样教育之后，他更多的会压抑自己的情绪，甚至有的时候自己都感受不到，就觉得好像身上不怎么舒服哈，或者是心里不怎么好受，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而且我们会发现男性更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他会以一种躯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啊。我们就是说当你不能去表达他的时候，他就会从你的身体上找出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男性有的这种压力导致的像脱发呀啊，像是胃病啊啊等等，这些东西会比女性会更多一些哈。 对。 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好像看着很温柔，谈了恋爱就突然会发脾气了哈？ 对 啊，其实这是说一个人，我们讲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人格特质啊，不是说那种我们说就是像电影里演的那种人格分裂的那种啊那种意思，而是说每个人其实他有不同的那性格的侧面，人格的侧面，而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表现出不同的面来啊。比如说你在工作场合，你一定是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吧？对人很友好，然后呢包括在这个商业上的谈判，你也不可能像唠家常一样，对吧？ 对。 所以每个人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去调整自己究竟把哪些特质展现给其他人。当然这个调整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无意识的，我不是说我必须要装成什么样子，而是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展现出那个状态了哈。而在这种亲密关系里面，其实一个人更容易不受限制的展现自己的情绪。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在这个关系中更注意控制情绪的，那个可能是当然会跟他的生活环境成长背景有关系哈。但是我们看到绝大部分人，尤其是当你走入亲密关系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慢慢的卸下一些防御啊，然后把你真实的情感情绪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伴侣之间好像更容易有一些冲突出现了，因为我们开始能够直面和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了。 因为这是说到这儿，这好像是这个女人乱发脾气这个几乎是变成了亲密关系的一个专利了。 对， 大多数是这样的。 这样的。 对，我们确实是，就是只要我们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我们很少说我们到外面，我们跟什么单位的同事啊，我们随随便便在外面发个脾气。 对。 就是同样的小事情，而只有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会那种站起来就走了。然后我们会那个发脾气了。 对。 我们会让对方觉得莫名其妙，突然之间你怎么就不高兴了，是吧？ 对。 就是有这种感觉，看来这是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专利了哈。 对。尤其除了跟这个伴侣之间，其实跟父母之间有时候也是，你会发现跟父母你好像更容易去发脾气或者表达一些情绪。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当这个人跟你足够亲密之后，你是有安全感的。你不会担心说我发个脾气就把他吓跑了啊。就可能会有种种的作用，导致你在这个关系里会更容易表达出亲密之后你是有安全感的。你不会担心说我发个脾气就把他吓跑了啊。 嗯，就可能会有种种的作用，导致你在这个关系里会更容易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但是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就是我们婚恋情感类的这种心理学者哈，其实也在不断的去科普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虽然你在亲密关系里会觉得情绪的表达是更恣意的， 嗯， 但实际上恰恰是在亲密关系中，我们表达情绪的时候是要有所控制的， 嗯， 啊，因为对方是会受伤害的，所以我们如何用合理的方式，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其实这是一个学问啊。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强调，当你去表达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以攻击对方的形式来表达，而是真实的描述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是难过的，我是伤心的，啊，我是生气的，而不是说指责对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这么难过， 嗯， 啊，所以这个表达的策略其实是蛮重要的哈。 嗯，这是指这个发脾气的这一方， 发脾气的这一方， 就是如果你不能，你可以不用发脾气， 嗯， 来表达你的情绪， 对， 而是你可以直接的告诉对方你现在的情绪是怎样的， 对， 是吧？ 对，这样就会这个交流会变得更积极，就是因为当对方感觉到你攻击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要保护我自己，而不是跟你沟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伴侣关系里沟通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 嗯， 那我们最后再说回这个男士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或者是？我听起来好像都有点害怕伴侣发脾气，就是当他一发脾气，我就觉得这关系不行了，我就要离开， 嗯， 我就需要去寻找其他不会发脾气的人。那其实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部分是你很害怕这种冲突的出现， 嗯， 啊？你可以去判断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个特别怕冲突的人，就是但凡有冲突的场景，你一定想办法给他化解，让冲突不出现。那么这种对于冲突的恐惧，实际上可能是你需要去克服的地方哈。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个观念，就是没有情绪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情绪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冷冰冰的啊，就是因为他不可能只没有一种情绪，他基本上没有就是全没有啊，这种是很可怕的。所以就是你要接纳一个人，他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他开心的时候跟你分享，他难过的时候可能也会跟你抱怨，甚至会发脾气。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伴侣，其实最好的做法是能够陪伴对方，让对方把这个情绪慢慢释放出来之后，跟对方去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未来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样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让彼此的这个情绪得到缓解，而不是简单的逃避啊。因为这个逃避，其实你一方面是在害怕对方发脾气，另外一方面，也许你也是在恐惧自己的情绪的出现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值得好好去探索一下，因为如果探索清楚了，对你自己的生活，哪怕不说你的恋爱哈， 嗯， 对你自己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嗯， 好像不止这个，生活中不止这一个男士是这样的，很多男士他对于女士突然发脾气，女人发脾气，他都觉得不会接招， 对， 是因为他真的是不是这样表达情绪的，所以他不懂这样的一个套路是吗？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从小男孩子培养的那个模式跟女孩真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男孩不能表达情绪，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男孩从小就被教育好像遇到问题我就解决问题啊，就是一直是这种思维模式培养起来的，而女性呢，她更多的就是愿意去表达情感啊，比如说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培训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去观察过那种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回忆一下你初恋的时候哈，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女生在一起的那个组讨论的特别热乎啊，我曾经怎么怎么样，什么样的感觉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男生呢有一组就全是男生，他们讨论的就全都是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都画条三八线什么什么，就都是你听起来没有情感的那种表达，他全是在描述就是当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则来限制就是两个学生之间有这种恋爱的表达哈，就是你会发现他自然而然的那个思维模式就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好多女性就是当她去跟丈夫或者跟这个男朋友去抱怨说，我今天上班然后我同事又怎么怎么样了，我领导又怎么怎么样了，这个时候其实他需要的是倾听，对吧，他其实就是需要你说啊，对，你们领导怎么这样，结果男士通常就是哎呀，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个事情是你做错了，你应该这么做， 对， 所以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冲突的这个差异导致了双方的沟通其实是差着的， 谁都理解不了对方，然后谁都觉得难受，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让双方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交流的切入点，其实是伴侣之间需要去磨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男性需要去转变，女性也需要去做一定的转变，然后可能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种沟通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女生发了脾气，那我们先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她就是这个样子？ 对， 她好可怕啊！她在我眼里一直是温柔可人的。那么突然有一天她发了脾气，那这可能是真实的她。你看之前她一直是在掩藏她自己。其实并不是这样去理解这件事情的哈，而是我们知道这就是她这样一个情绪的表达。但是这位男士也说中了女士的一个特点，女生的一个特点，就是往往我们很多人发完脾气之后，我们第二天没事儿了。 对，因为那个情绪宣泄出去了，他表达的很及时啊。但是就是男性有的时候就还会思考，哎呀，是不是我们两个关系出了什么问题？然后第二天发现女生没事儿了啊。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哪怕女生没事了，其实当女生这个情绪缓解了之后，男生也可以尝试去问一下，就是了解一下那个女生为什么会发脾气，对吧？这个其实在你了解女朋友的这个角度是更有益处的，而不是说她不生气了过去了就完事儿了哈。 对，所以借着这样的机会，你倒是可以在她完事儿了之后跟她沟通一下。 对， 哎，为什么昨天的那件事情你会发脾气？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或者你生气在哪儿？就是这些是可以说的。 对，就是很多男性通常他的反应是他在那个问题的当下他去问，然后女生本来就在气头上，越问越生气啊。 对，你要问他怎么了，这事儿你也要发脾气吗？然后女生会说，我就是要发脾气啊，我就是不高兴啊，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不高兴，你往哪儿走了。 对， 是吧？ 所以就是在那个当下不要去过多的问为什么，先安抚情绪就可以了，但是过后其实可以去问一下。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问到的问题啊，这是一位女性，她问到的问题是这样，她说：“我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我们是从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的，那么16年在一起感情也很深了，当然我们也很早在家庭生活中就更像是亲人了。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在怀孕生宝宝两个月之后就发现他已经有出轨半年的时间了。那也就是说在我孕期他就开始出轨了，当我发现之后呢，他也非常的痛苦，一方面他对自己有自责，也觉得对不起我和宝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告诉我说他很难控制，我对他特别的了解，我问他是不是能够马上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和家庭中，他对我的回答是他也不知道，我是了解他的，他这个人呢，心是比较软的，不是那种硬心肠的人。他既舍不得放下我和孩子，似乎也舍不得他出轨的那一方。他出轨的那一方我不认识，是他在工作中认识的，比他小很多，比我也小很多的一个女生。他说那个女生啊，一心一意的对他。那么他呢也是被感动了，而且呢我在整个孕期可能状态不是很好，比如说关心的都是自己，很少能关心和关注到他，有了孩子以后那我关注的又是孩子，所以呢他觉得在这一段时间他好像和我真的是很疏远了。他说每天他都活在内疚中，每次看到我和孩子，可是呢出了这个家门之后，他又觉得外面的生活是很愉悦的，是他很多年都没有体会过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其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这位女士其实讲到了丈夫会出轨的原因哈。我们讲在很多女性孕期，包括生完孩子的这个阶段，的确是我们会发现男性出轨的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啊，因为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孕期身体状态比较差，情绪也不太好哈，然后呢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会让丈夫觉得疏远了，或者是脱离了这个家庭的这种感觉哈。所以也许我们从这个角度能够去理解男性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会出轨哈。但是我觉得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就是可以被接纳的，就是当然他背后有原因，但实际上他明明知道他背叛了这个家庭之后，可能会给这个母亲和孩子以及他出轨的那一方其实都会带来伤害。 对， 包括他自己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内疚的这种情绪，其实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会觉得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我会觉得一个男性即使在这个时候他很难过，他很不舒服，但他可以选择更积极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用一个出轨的方式来逃避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可能当然双方都有问题，就是我想提示很多女性的是，在我们怀孕和孩子生出来的这个时候哈，我们也要去关注丈夫的这种感受啊，我们也要，因为他是我们的伴侣，对吧？ 对， 即使孩子出生了，其实我们希望是一个三角的稳定的关系，而不是说我母亲和孩子形成了一个连接，把父亲抛出去了。这个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当然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啊。但是我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很多男士不要以此为借口就去选择出轨哈。那这位女士，你问我应该怎么办哈？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是只有当事人才非常清楚哈。那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思路的方向啊，比如说，对于丈夫出轨这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会觉得你能理解他，还是觉得其实你心里是很伤心很难过的？你有没有去关心自己的情绪？因为你大段的描述其实我都在听到他为什么出轨，然后他出轨的对象是什么样的，然后丈夫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他是内疚的，他是心软的，但是我好像没有听到这位女士你对自己的关注。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你是否是很受伤的？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可能更多的要对自己首先关注啊。当你了解了自己的感受，知道对自己好了之后，你才能真正的做出比较合适的选择哈。第二个，其实我们讲婚姻是双方的事情，所以丈夫的决定和选择也很重要啊。当这个出轨事件已经被你发现了之后，他到底如何选择？他跟你说的是我不确定我能否放下我就是那个女孩哈，但是现在就是需要她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啊，她到底是决定回归家庭，还是继续这个状态，还是想离婚啊？如果是想回归家庭，那么你们两个可能就需要讨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她能够把这个出轨的关系切断，然后很好的回归家庭。那同时可能对你们两个来说还有一个心理建设的部分，就是你们如何面对已经出轨的这个情况，然后慢慢的修复感情，回到家庭中来。因为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双方虽然就是意愿都是好的，愿意回归家庭，但是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如果他很犹豫，那你就要问问自己了，你能否接纳这种犹豫的状态？因为如果他说我很犹豫，然后呢你也不是很明确的表达犹豫这件事情你接受不了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种出轨和婚姻的状态持续并存下去啊。因为他感受到你可能是能够接纳这个状态的， 对， 他就不愿意做出改变了啊。尤其是你说一个本身就比较犹豫的人哈，那我也见到过很多，就是可能这个老公也是出轨的情况，他甚至不是犹豫的，他可能本身就是觉得反正我妻子也没有很强硬的表达，那我何必要急于做出改变？因为其实任何一个改变对他们来说都是困难的， 对， 他无论是选择跟你离婚，还是选择跟对方断掉回归家庭，其实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生活巨大的变化。他会觉得既然你不强求，我就维持原状就好啊。所以这个是你特别需要注意的，因为你老公其实已经明确的表达了他会犹豫，对吧？所以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啊。 我们很多人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可能都觉得 如果我这个板下脸来就告诉他你不许再和外遇有任何的来往，他能做到吗？而且我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关系就又这个本来就很脆弱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就会给了他很大的压力，然后就濒临崩溃了呢？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不明确表态，一个模糊的态度对处理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益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会持续这个模糊的状态，然后双方不断的在这个较劲，然后当你的情绪状态变得越来越差的时候，实际上矛盾会更激化。还不如一开始你就明确的表达，就是如果你接受不了，你去就明确的表达我接受不了出轨，你必须要马上回归家庭。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成年人来讲能够接受的一个状态哈。如果老公因此就跟你说你逼我太紧我受不了了，那我觉得你不逼他，这个老公也还会持续这个状态，就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去对家庭负责和回归家庭的一个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试探的方法，能够试探出对方的一个态度。 那是不是在所有回这个出现出轨的这个状态中，如果作为伴侣的一方是希望对方回归家庭的，那我们还是要早一点亮出这个态度。 对，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对方，我的态度就是你要回归家庭。 对， 是吧？ 对，当然这个态度亮完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商量，对吧？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困境你觉得可能比较难的，我们可以商量解决办法，但是不能这个事儿就模糊的过去了。我觉得这个态度是要明确的。但其实我遇到很多遭遇出轨的女性，她之所以不这么说，刚才虽然提到的就是她担心给丈夫压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她们内心深处是很担心离婚的。当她特别担心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会很犹豫。他会觉得我一旦表达了把对方推远了，这个婚姻是不是就破裂了。所以就是当你对这个婚姻是一个特别放不开的状态，无论是你考虑到你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受影响啊，还是你受不了外界舆论的评价呀，这都会影响你的表达。 也就是说事已至此，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过不下去了。 对， 但是你的愿望还是希望能过下去的。所以你还是要把你的态度晾在这儿。 对，是的。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刚才大家听到的这几个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通过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公众微信号发来的问题，也是在我的新浪微博里留言留下的一些问题。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个方式和我们来交流。如果您的情感问题也希望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稍后下半时段我们继续。 你是贼用温柔就偷窃我全世界，再也没有风景比你明媚，多情愿被吹灭，梦里面只有你相陪，别要醒着神秘瞬间，享受此刻暧昧，我忘记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地点，还有谁直接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55%， 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好，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女性问到了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们家的宝宝今年呢是现在呢是5个月了，我们家的宝宝呢是一个男宝宝。那么我现在呢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里边没有老人能够帮我们看孩子，如果完全请外人来看孩子的话，当然是不放心的。这位女士说，我的工作很好，现在呢我可以去上班了，我的这个工作的收入也是不错的，我收入向来都比我先生要高，他呢工作其实并不是很稳定啊，而且呢他早就表示他并不喜欢他现在的这个单位以及他现在所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于是呢我就跟他商量，我希望呢是我去工作，因为工资还不错，薪水也还可以，年终奖非常高，那么再加上公司对我很器重，所以我知道这份工作我能够做得很长久，当然也需要投入更多那么我希望的是他能够在家里带宝宝。现在呢我们两个人就很犹豫，特别是他我们俩有点僵持在这儿了。我呢总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由爸爸在家里带儿子，而且他这个人又喜欢孩子，他是属于那种性格比较绵软型的，也比较细心，其实平时做家里边的事情比我更在行。而我呢觉得我就是一个事业型的人，这一点他也是知道的，他唯独不好意思的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和亲人朋友们做交代，没有办法在外面做交代，可能就是这一点吧。我想问问你们，我怎么样可以说服我老公在家带孩子呢？ 是这样，其实就是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去广州见我的一个朋友哈，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双方老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包括身体的因素啊，或者是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啊，没有办法去照顾孩子，然后他们家里就是选择老公辞职了1年半啊，一年半在家带孩子，然后1年半之后又恢复工作。当然他们不一样的是，其实那位男士他本身的事业也是很成功的啊，但是他会觉得他有那份自信，就是说我休息1年半之后，我依然到职场上能有很好的发展啊。他可能觉得女性可能会面临的压力更大一些，所以他选择支持妻子继续工作，然后他辞职了1年半。就是其实我是很佩服这样的人的，就是 像这个女性问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哈。 嗯， 很多男性他不是说不喜欢孩子，也不是说照顾不了孩子，他更受不了的是外界的评价。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人自信心的一个表现哈，就是当你足够自信、足够强大的时候，你可以不太在意外界的评价。但是其实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你遇到的这个问题的核心点，我觉得不在于说你怎么说服丈夫去在家里照顾孩子，而是在于你如何跟他找到一个共同的方法来应对其他人的这种评价。 对 啊，就是比如说你们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说辞，我刚才就在想啊，也许你可以告诉，把你丈夫放在一个非常有责任感为家庭牺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里哈，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家里没有人照顾孩子对吧，然后呢这个请保姆也不放心，然后带儿子呢肯定是爸爸就对吧，带着会更合适一些，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就是他牺牲自己的事业一年啊，然后带完这孩子我再回去工作，而且相信自己肯定没问题啊，一年之后还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就是我觉得当你想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说辞，让老公觉得心里也舒服，然后跟亲人也交代得过去之后，他就愿意做这个事儿了啊。 你要跟他一起想好了怎么去面对外界的那些可能会有人有压力和有一些评价的。 是的， 尽管比如说在大的城市当中好像这种爸爸带孩子这种全职奶爸哈，现在这两年也多了起来了哈，但是确实是这个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是女人在家带孩子。 对，就是你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带着孩子出去啊，一个男士带着孩子出去小区里玩的时候，其他都是妈妈或者姥姥或者奶奶带着，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有点怪怪的哈。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当一个人他在这个群体中是少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孤立啊，或者浑身不舒服，这个我觉得这位女士你作为妻子是一定要去理解丈夫所有的这些担心所有的这些压力的，而你要做的就是站在他身边支持他，然后帮他去找到应对的办法，而不是说把他放在对立面，我怎么去说服他对吧，这个留在家里带孩子，我觉得这个角度变一下，也许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了。 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快要结婚了，生出了非常多的矛盾，比如说到哪去拍婚纱照，其实呢，我希望的是，刚好我们应该有一次旅行，那这一次旅行呢，我们打算是到国外去旅行的，我呢，也就约了当地的姐妹帮我找当地可以拍婚纱照的，那么因为景色非常的好，这是我的一个期待，但是确实价格高很多，比国内要高很多。我的男票呢就不理解这件事情，他说其实并不一定在于风景有多美，而在于两个人的情感，他赞同的是把那个钱留下来放在我们日后的生活中。另外还有买婚纱这件事情，我看中的那款婚纱是某某王这个一个大牌哈，那个婚纱呢是比较贵的，但是他看中呢一款比较普通的婚纱，我们俩看中的婚纱的价格几乎是十倍这样的一个价格吧。我觉得那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他觉得买婚纱只穿一天没有任何意义，他说将来你放到柜子里永远都是挂在那儿，这笔钱你不如省下来，在我们结婚后或者我们在其他的生活指标上有一些提高，买一些更好的电器花在钱里。总而言之他很务实，我在结婚这件事上所有浪漫的想法都被他否认了，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他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理解结婚对我来说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样一些美好浪漫的情节，应该是没有错的，过去我有一些想法他还是满足我的，怎么一谈到结婚他就不大满足我了呢？现在我们两个人是因为婚前大家都不确定婚后的生活吗？总是不断的去吵架，我提出的很多想法他都要反对，你们觉得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结婚这件事情往往是情侣之间出现矛盾和分歧最大的时候啊，因为对于婚礼男性和女性他的这个感受和重要程度的那个认知是不太一样的，我会发现哈，就是而且这个商家也特别有意思，他绝对是从女性的这个角度来打主意啊， 那当然 多让女性在这个婚礼上花钱。因为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个经历，就是去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哈，女性试衣服选衣服，然后呢这个我们也遇到这样情况，当时我老公就问他说啊，那我也要选呀，然后人家说你太太选完给你配一套就一样的就可以了啊。然后拍婚纱照的时候化妆也是女性要化大概一个小时，然后男性需要十分钟打个粉底就 OK 了。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男性和女性在这件事情中他受到的重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刚才这个女孩提到的拍婚纱照啊，包括要不要买婚纱呀，买多少钱的婚纱，是我遇到绝大多数这个情侣会有争议的部分啊。 也就是说只要是买婚纱的情侣，很多人都会因为婚纱到底买什么样啊，买多少钱呢，会吵起来。 男性普遍要租婚纱 啊。男性是普遍认为婚纱应该是租的， 对，要租婚纱。然后要买呢就买这种很便宜的啊，因为他们就觉得一天嘛，对吧？然后女孩子会觉得即使是一天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日子。 对。 就是女孩子那个想象里面结婚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然后唯一能成为或者是极少数的机会能成为 众人焦点 主角爱的那个状态，所以就会很珍惜那个时候哈。当然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就是我个人是对于婚礼很排斥的啊，就我就是我可能跟男性的想法比较像哈，我会觉得好像没那么重要，因为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很重要哈。但是我会觉得无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其实都有他的道理啊，因为他一定是要满足自己内心那个最重要的需求的，所以我会觉得任何一种想法其实都是值得被尊重的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其实我会觉得伴侣之间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两个人的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或者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影响我们的生活哈，影响我们的关系，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当两个人结婚了开始住在一起之后，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类似的冲突的出现啊。就比如说可能举个例子比较远一点的事情哈，孩子上学之后要不要上补习班，对吧？可能妻子和丈夫还是有不一样的想法在里面。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中遇到的这种差异是对于我们婚后生活的一个很好的预演啊。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契机，就是两个人真的坐下来去考虑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当你在婚前把这个事情倒腾明白之后，婚后很多问题真的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结婚这个办婚礼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它会变得更积极啊，就是两个人看看怎么样去解决。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解决的时候绝对不是说一方完全去服从另外一方的决定。那这个女孩子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我明白我的男朋友他所说的一切是有道理的，但是我的确想要那个浪漫的东西啊，对吧？你不能一点不满足我呀。我觉得这个表达是很真实并且是我觉得很客观的一个表达哈。所以我给这个女孩的建议是你可以跟男朋友去商量也许从我们未来生活的角度考虑，我所有的美好的浪漫的幻想并不能够完全实现，但起码要满足我的一部分想法。因为这个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婚礼，我们共同的这个最美好的日子，那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很希望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对吧？所以当他接纳了你这个观点和表达之后，你们两个其实需要商量的是我为这个婚礼我们两个到底能花多少钱。然后在这个预算的范围内，那女孩子可以去考虑我到底 更愿意实现我哪部分的愿望，到底是去国外拍婚纱照，还是买一个漂亮的婚纱，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如果你充分的表达你的感受和对婚礼这件事情的期待之后，男朋友突然觉得啊，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很重要，也许他可以拿出更多的钱，对吧，你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当然更好啊。但是客观的生活的现实可能是对我们是有一些经济的压力和限制的，那这个时候女孩子也需要去学会做一些取舍。那这个其实就是生活中我们不断需要两个人去磨合和碰撞的部分。那我相信只要两个人都怀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尊重对方的需求的这种尊重对方感受的这种态度，都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白露。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和女朋友已经分手了，分手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女朋友来找他说自己怀孕了，也就是说前女友。那他说为什么和前女友之间会分开呢？是因为前女友和另外一个男生很暧昧。他说能感觉得出来，在最后这几个月当中，自己的女朋友呢是在自己和那个男的之间一直在犹豫，而且呢和那个男的的暧昧的关系，他说其实呢并没有很隐瞒我，比如说和那个男的出去看演出了，那个男的给他买的礼物他就摆在屋子里，那我就问他这是谁买的，他说是某某男生给他买的。最后啊，那段时间我们俩闹得特别的不高兴，那我当然跟他也发了脾气，我也特别的生气，最后呢我也希望我们能和好，可是我觉得越是跟他发脾气越是跟他闹，他可能越想的是要和我分开吧。当时他跟我说他和那个男生绝对没有发生亲密的关系，他希望的是和我之间有一个该了断之后再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他说他只是觉得他和那个男生在一起的很多感觉是我和他没有找到的。我知道在我们分手前呢，我们还是有了比较亲密的一些行为，现在他告诉我说他怀孕就是和我在一起怀的孕。那么我问他该怎么办呢？他说他要听听我该怎么办，他说他只是想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现在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了呢？他说和那个男生刚开始交往，但是他不能让那个男生知道他是怀孕了。另外他也觉得和那个男生开始交往了之后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好。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不知道这位男生他对于跟前女友分手这件事情，他是不是真的愿意，就是这个里面也没有表达的特别清楚，说的都是可能女朋友有一些跟另外一个男生比较近的关系，所以他接受不了，最终因为争吵啊，一些矛盾呀，包括对方可能明确表达了是希望跟那个男生发展的，所以选择了分手。那当这个女生因为怀孕回来找你的时候，你到底想的是如何解决怀孕这件事情，还是你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两个人复合？我不是特别清楚， 我也没看出来， 就是对你的想法，所以两种情况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如果你是想跟对方复合的，其实你们两个要讨论的就是你们两个还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啊。当然在这个里面要特别注意的是前面的那个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生的关系可能会成为你们未来复合的一个这个 绊脚石或者说一个心结，所以你们两个如何去把那个部分解决掉啊，然后再更好的复合，然后在复合的状态下，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期，可能是那个你们要讨论的问题哈。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其实你并没有想跟他复合，只是他来找你，那他现在怀孕这个情况你不知道怎么应对，那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先问问女孩子的想法哈，因为这个女孩好像说就是你也问了他，然后他说的都是不能让那个男生知道，对吧？ 嗯， 他并没有说对这个孩子他现在怀孕的这个情况他想怎么处理。 嗯， 那比如说他是想流产还是想把孩子留下来，那在这两种情况下你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负担你应该负担的责任啊，我觉得可能当这个方向明确之后，你们才能够去真的讨论解决方法啊。那前面还是要先想清楚自己到底要跟这个女生有复合的这种情况，还是说只是来处理她怀孕的这个情况。 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之前觉得在感情上受了伤害哈， 嗯， 她都要离我而去了，她都要选择别人了，当时我求她的时候她也没有答应留下来啊， 嗯， 那么现在她又回头来找我了， 嗯， 我自己心里也不能够确定我们之间是不是还要在一起啊，所以是不是这是这个男生在询问我们的时候态度里没有一个明确，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在一起呢？ 嗯，也许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事情还是要两个人坐在一起去聊一聊啊，就是聊一聊可能你就清晰了啊， 嗯， 比如说可能两个人聊一聊当时的那个情况，然后现在怀孕了我们两个应该怎么办呀，啊，我们两个还有对彼此有没有感情啊，因为女生其实好像表达了跟那个男生已经不太可能的就是继续下去了哈，所以是不是你因此有一些就是复合的想法，这个其实要弄清楚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嗯， 那在这个弄清楚感受的过程中呢，可以先把怀孕这件事情放下，因为我觉得怀孕是我们后面要处理的部分， 嗯， 啊，前面是先把两个人的关系弄清楚啊，弄清楚之后，后面其实怀孕这件事情，我们讲，虽然他，如果比如说我们选择流产或者留下来，可能我们都要有很多问题要面对，但实际上，无论是流产还是继续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都有很好的保障，比如说医疗措施啊，或者是一些方法哈，那个其实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还是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嗯。好，谢谢白露。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的问题，这些情感的问题呢也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和广播节目来讨论，想和我们今夜思语时这档广播节目来探讨，您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问题给我们，还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关注之后可以给我留私信留言，留下想和我们交流的问题。每天我们的节目都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感觉，这是。 雨中人不散，感动仍弥漫，只想去随短暂而思念不见暖，起舞在旋转， 今天。